那我赶紧告诉他们去。 科学放生，共同建设生态文明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87.6，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58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话说天下》，话说天下。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 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 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，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 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 盖棺百年后，重说中间善恶，笔墨玄机里，再探是非曲直。 谈笑间，闲说历史，不用替古人担忧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这里是话说天下。昨天咱们说了，这金圣叹推崇水浒，成了名动天下的名人。国家改朝换代，他不愿意归降清朝，不屑于当官，只好一辈子研究学问，以诗文会友，过着外表潇洒，其实内心痛苦的生活。生活在这样的年代，这金圣叹也没辙呀。好在生活当中还能做对子取乐，由此也留下了不少的趣闻。左批水浒，右改西厢，提笔删减，腰斩名著，文坛怪才，他是热血喷薄的奇男子，言论大胆，被视为著书荼毒天下人。带着一腔忧愤，满腹不平，他让后人大开眼界，打破思想牢笼。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歪才金圣叹下集。有一天，这金圣叹在茶馆里喝茶，就听见旁边桌子上有4-5个人对对子呢。其中一个中年人，他看见茶馆外头墙上卧着一只猫，在那打盹呢。风一吹，这猫身上的毛被吹动了。这人灵光一现，出了一上联，说猫伏墙头，风吹毛，毛动猫不动。大伙一片叫好。紧接着双眉紧锁，想下联，冥思苦想了半天，没人对得出来。这群人里头有一位长胡子的老人，这老人捋着一口花白的胡子，微微一笑，说下联啊，我这儿有。你的上联是猫伏墙头，风吹毛，毛动猫不动。我这下联是鹰立树梢，月照影，影移鹰不移。说这老鹰啊，落在树杈上，这月光打在鹰的影子上，这月亮得动啊，随着月亮的移动，这影子也在移动，但是这鹰一直没动。哎呀，对得巧。这位中年人赶紧一拱手，说您老不愧是对对子的高手啊，佩服佩服。老人捋着胡子啊，那我也给你出一个对子。说着拿手一指盘子，就说这个吧，听好了，上溯月宫饼。哎，您听好了，我说的可是吃的，下联也得对吃的。大伙一听抓耳挠腮，这上溯跟官名尚书是谐音， 拿这吃的跟官名连在一块儿，这对子不好对，半天愣是没人对得出来。金圣叹在一边听得津津有味，这回看半天没人对上来，心里一急，脱口而出：这有何难，我对中堂云片糕不就行了。这云片糕是点心，中间加的是糖，这中堂又跟官名里的中堂是同音。大伙听了都赞叹：对得妙啊，妙极了。这老人看金圣叹一表人才，出言不凡，就过来邀请金圣叹一块喝茶对对子。这金圣叹呢也不推辞，端着茶壶就坐过来了。老人一拱手说：这位先生啊，看来您十分精于对句，老朽我有一副对子想请教先生，不知道先生意下如何呀。这金圣叹顿时来了兴趣：那您快讲，我来试试。这老人不慌不忙的就出了上联，说：大小子上下街，走南到北买东西。您听上联里头啊，大小上下东西南北都有了，合在一块儿讲的还是一个情节。旁边人一听都暗自为金圣叹捏了一把汗，这上联可是老头压箱底的对子，每回聚会都没人对得出来，这年轻人恐怕也不行吧。这对子一出，一时间鸦雀无声。金圣叹低头沉思，旁边人一看，心说完了，这对子难倒这位了，老头压箱底的吗？哪能那么容易对出来呀？就在大伙失望的时候，这金圣叹抬起头来，有了。少老头坐躺椅，由冬至夏读春秋。你看，老少坐堂，春夏秋冬，对得严丝合缝，大伙一片叫好，博得满堂的彩呀。那位老人也十分叹服，赶紧上前请教大名，得知眼前坐着的正是大名鼎鼎的金圣叹，大家伙更是赞叹不已。金圣叹的一生点评过不少的古人名著，离骚、庄子、史记、杜甫的诗歌、水浒和西厢记，这六部评点被人合称为六才子书，其中尤其对水浒和西厢这些批改很有见解，在当时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。西厢记讲的是崔莺莺和张生自由恋爱的故事，这本书第一次把男女之情视为正常的人性。金圣叹评这本书首先一点就是把它跟离骚、史记这些儒家的经典放在同一个高度上，当时普遍认为西厢记是一本淫书，可这金圣叹就从一个淫字入手，开宗明义的说淫和欲是两码事儿。他把人正常的情欲视为至善至美，借西厢记这本书唤醒人们对生命的思考。现如今都是自由恋爱，可您想想，在封建社会，婚姻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，没有这些那就叫苟且之事，是见不得人的，名不正言不顺。金圣叹批改西厢，推崇西厢，这就是公开的反对封建礼教，天下人议论纷纷，可是金圣叹却为这本书茶不思饭不想批改得如痴如醉。顺治年间，这金圣叹多年来评点的古文也没能出版，家里头过得紧巴巴的，全靠朋友接济过日子。这一天他又重读西厢记，为里头的一句话感叹不已。这个时候几位朋友前来拜访，约他去虎丘山观看观音像，这金圣叹正觉得烦呢，就跟着朋友出来一块散散心。几个人来到虎丘山饮酒作赋，直到炊烟袅袅，晚饭点了，这才慢慢的下得山来。走在半路上啊，忽然路边窜出一个少年，嘴里头不停地求饶：哎呦，爷爷饶命，爷爷饶命啊。这个少年慌不择路，正好跟金圣叹撞了一个满怀。 后边一个花甲老头，左手拿着一本破旧的书，右手举着拐杖正追过来了。金圣叹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呢，这老头就追上来了。只见他一口胡子乱颤，跌跌撞撞的拉住这个少年，举起拐杖对着他就没头没脑的打过去了。这小伙子被打得哎呦乱叫，双手抱头蹲在地上，哎呦救命啊，出人命了。这老头不管这一套，照打不误。金圣叹见状赶紧上前拉住老头，这位老伯，敢问您为何追打这个少年呢？这老头怒气冲冲的，再加上岁数大了喘，倒了半天气儿，这才一甩袖子，哼，列位都甭拦着我，我是教训我孙子呢。我这个孙子呀不成器，今天我非得打死这个畜生。说着举起拐杖又要打，金圣叹一把拦住，老伯且慢，您这孙子怎么不成器了？不妨说来听听。这老头听完就把左手的书一举，你看看这个，这小子居然偷看银书。金圣叹接过来一瞧，这本书的书皮儿跟啃了似的，残破不全，看不清书名。打开吧，看这书里边啊，这书页都翻黑了，不知道经过多少人的手了，破旧不堪。再一看内容，这金圣叹乐了，这本书正是他推崇的《西厢记》呀。金圣叹不动声色，这老头接着数了，你看看这本书啊，通篇没有一个字不淫荡的，没有一句是正经的，写的都是那些下三滥的苟且之事。这本书的危害犹如洪水猛兽，这哪能看的呀？看了一桌得学坏。我这个孙子呀，不知道从哪儿就得到了这本书，偷着摸的背着我看，要不是我发现的早啊，他就看完了。这个不知好歹的东西呀，气死我了，我今天非得打死他。金圣叹越听越生气，旁边几位金圣叹的朋友都知道金圣叹对这西厢记是倍加推崇，现在这老头竟然当着他的面说这西厢记是淫书，这几位心说，得，老头喂，老头喂，算你撞到枪口上了，有好戏看了。金圣叹强压住心中的怒火，冷笑了一声，哼，怎么这本书竟然比洪水猛兽还厉害，晚生倒要请教了。老头一惊，啊，你不信，你等着，老朽我给你找一段。说着翻开了书，你看看这是什么啊，软玉温香抱满怀，你再看这个，春至人间花弄色啊，还有柳腰款摆花心轻钗，滴露牡丹开，哎呀淫词滥调啊，不堪入目，不堪入目啊。老头说着呀，别看一脸褶子，竟然是泛起了红晕。金圣叹看见老头脸都红了，不禁是哈哈大笑，说你个老头子呀，这西厢绝不是什么淫书，而是一部奇书。文学是一码事儿，这淫秽是另一码事儿。文人看西厢欣赏的是文学，淫荡之人看西厢自然是只能看到淫秽了。像你这样的人读过不少书吧，怎么你只见里边内荡的事儿，却偏偏看不见内涵呢？这老头被金圣叹说得哑口无言，呆呆地愣在原地。那小伙子坐在地上倒是听得津津有味，不住地点头，一脸羡慕地看着金圣叹。金圣叹指着书页，就说您刚才指的这一段，从盘古开天辟地到如今，哪年哪月哪日没有这种事儿啊？何处何地何人家里没发生过这种事儿呢？ 您老人家没干过这样的事儿吗？假设您没干过，那请问令郎是哪儿来的？假如令郎听从您的教导，视男女之事为洪水猛兽，那您这偷看西厢记的孙子又是哪儿来的？如果您真是遵循教化，恐怕府上早就绝种了吧。干了还不承认，言行相悖，你读了一辈子书，怎么迂腐虚伪到这种地步呢？可悲呀，可悲呀。这老头估计从来没听过这种论调，气得嘴唇直哆嗦呀。你是什么人，竟敢不顾礼法大放厥词，岂有此理？金圣叹摇了摇头，老伯，您读过国风吧？实入国风，半数讲的都是男女情爱，西厢写的正是国风所写之事，这有什么不对呢？西厢记是写给开化之人看的，您这样的凡夫俗子又岂能领会到它的精华？既然您看不懂，那这本书就送于我吧，免得你玷污了这本书。说着，金圣叹把书往怀里一揣，掉头走了。这下老头可急了，哎，慢着慢着。这老头紧追两步，没追上，一拍大腿，哎呀，这本书千万不能拿走啊，这要是流传开了怎么得了啊，这人怎么这样啊？他到底是谁呀？金圣叹的一个朋友忍着笑，哈哈，老伯呀，您问这个人是谁，我告诉您，他可不是等闲之辈，他就是大名鼎鼎的金圣叹。什么？他就是点评水浒的金圣叹？哎呦，不教人学好啊，水浒经他这么一批不经而走，这西厢记教人淫荡，他再一批，这天下还不乱了套了吗？像这样的败类，天理不容啊。这老头是跳着脚的骂呀。金圣叹这几位朋友一看，得赶紧走吧，甭搭理他了，赶紧快走几步追上金圣叹，一行人扬长而去。从这天晚上开始，金圣叹是足不出户，呕心沥血，开始点评西厢。他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这部奇书就这样被埋没，被误会。金圣叹的思想太超前了，为时代所不容，而他的宁死不降的气节，把他卷进了清朝初期一场屠杀知识分子的惨案。顺治十八年，皇上驾崩，皇上死了，这是国丧，巡抚以下的官员都要接连三天设庙哭灵。等这消息传到了吴县，恰好去年这吴县县令贪污公家粮食，老百姓没处申冤，这金圣叹就借着这个机会写了一篇祭庙文，揭发县令的行径。当时苏州这一带有个习俗，读书人受了委屈，就把心事写成文章，穿上儒家的冠服，到孔庙里边把写好的文章给撕了，算是向孔夫子诉委屈了。这种举动就叫哭庙。金圣叹哭庙鸣钟击鼓，声势浩大，一下集结了几千口子到孔庙，这简直成了反腐败大游行了。这可是犯了清朝的禁忌，朝廷规定严禁知识分子结社定盟，以任何形式聚集都是非法的。受到哭庙案的牵连，这金圣叹就进了大牢，朝廷判决以金圣叹为首的十八个秀才斩立决。这金圣叹临死临死还不忘开玩笑，在大牢里边他神秘兮兮地叫过牢头来，来过来，我有事要相告于你。这牢头以为大师有什么法宝相传呢，赶紧拿来笔墨伺候，没想到啊，等这金圣叹写完之后，牢头拿过来一看，上面写着花生米跟豆腐干一块嚼，能吃出火腿味来，把这技巧传下去，我死而无憾。嘿，这牢头是哭笑不得呀，都死到临头了还有功夫开玩笑呢。临行那一天，天空是一片的愁云惨雾，四周阴森森的，闪着刀光剑影， 这金圣叹经过堂审，被打得遍体鳞伤，装在囚车里，披枷带锁。刑场上，刽子手大刀明晃晃的闪着寒光，让人不寒而栗。眼看着行刑的时候该到了，金圣叹的儿子对着父亲泪如涌泉。金圣叹虽然心里也不好受，还是强颜欢笑，哎呀，哭有什么用啊，来儿子，我给你出个对子，你来对。上联是莲子心中苦。莲子大伙都知道，这莲心是苦的啊，莲子心中苦，这莲呢又跟这可怜的莲同音，所以可以理解为啊，我怜悯我这儿子心里苦啊。这金圣叹的儿子早就哭成泪人了，哪还有心思对对子呀。金圣叹一看儿子泣不成声，哎呀，那我出的上联我对下联，莲子心中苦应该对梨儿腹内酸呐。这梨呢就是咱吃的梨，你看跟这分离的梨呀、又是同音，梨儿腹内酸，就是说呢自己将和儿子永别了，心腹当中感到酸楚。这副生死诀别的对子，字字珠玑，一语双关，还是那副游戏人间的口吻，可是听到的人无不为之动容，潸然泪下。刽子手手起刀落，一道寒光闪过，金圣叹人头滚落。这个时候从金圣叹的耳朵两边咕噜咕噜各滚出一个小纸团，这刽子手纳闷啊，捡起来展开一看，一个写着好，另外一纸条写的是疼，好疼，嘿，这金圣叹死了也没忘了幽默一把。传说金圣叹死后托梦给朱梅芳，说他已经成了祁宇山的山神。这祁宇山在苏州西南70里，俯瞰太湖，山上是一片的梅树，据说那一年梅树开得格外绚烂，一望如雪，好像是在纪念金圣叹这位真性情的才子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87.6。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，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 在黎明，你的脚步牵绊着路霜，如影随形是那狂乱的风，走在充满了陌生的时光，一步步吸住受过的伤，看不清那漫漫无常，如何相信真的能相信吗，门前这条小路就能走向安宁的家乡，他的平坦相思融在歌唱，也当失去也不声不响，唏嘘着在林中回荡，当黎明还披着轻轻的纱，当湖面上还燃烧着红霞，此刻的无声的喧哗，大地被光芒照得暖洋洋，成熟的苹果却一声不发，这里的黎明静悄悄。